北京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北京，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张林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就这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的教育部说要把这个抑郁筛查纳入到学生的体格检查当中、体检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进行交流。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不知道您是这个抑郁症方面的专家了，而且在您的实际的临床当中可能也接触过或大或小年龄段的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您怎么来看待教育部一定要把这个抑郁症纳入到学生体检的这个体系当中？因为好像我们一提到体检都是比如你身高啊、体重啊、你视力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好像精神层面这一次是第一次把它纳入到一个体检的，尤其是学生体检的这个范畴之内啊。 是的，这也是咱们从政府部门第一次就是正式的声明把这个心理体检纳入到常规的体检项目里边。然后从我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来看的话，我也觉得就到目前来讲的话也是迫在眉睫和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近些年以来确实感觉就随着咱们这个社会节奏的加大，尤其是这个学生群体他们这种学习压力啊、人际关系啊、包括这种家庭支持的这种种种变化都跟过去不一样了，确实这个抑郁症的这种发生现象比以前要高。我们门诊就是平常接诊的患者也感觉这个青少年群体确实有一个上升趋势，也非常关注他们，因为正好是他们就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年龄段，然后人生还没有开始步上正轨，如果就遭遇的这些抑郁和焦虑的问题确实对他们一生都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就从咱们政府层面、普通民众层面关心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刚才咱们上节目之前聊天，您还说您的病房里边的患者年龄段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是的， 就是由此可见，其实对于儿童，包括像青少年，抑郁症方面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一下哈。 是的，就是这些年以来，其实咱们就是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公众媒体，包括学校，像我们家孩子学校从小学的时候也开始会有定期的每学期找一些心理老师过来讲这种大课，有这种一些的心理游戏、心理知识的一些普及，就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有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这种教育局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确实就是随着这个学生群体他面临的就是种种外界压力，包括这种自身因素，各种综合因素的一个参与，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虽然说大家都听说过，从各种途径听说和熟悉过这个抑郁啊、焦虑啊、失眠等等这样的词汇，但是真正对于这个抑郁症、焦虑症在这个儿童青少年群体中的一些这种常见的表现、常出现的问题并不是那么了解。 是， 很多时候就可能会被这种家长呀、老师们、长辈们误认为就是你是不是太矫情了，太娇气了。 对，这个确实是容易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您正好今天来也跟我们来说说常见的一些症状哈，在您的门诊当中比较多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其实那个儿童青少年群体就这个疾病诊断相同的时候，它和成年人还是有具有大部分相似的症状，比如这种情绪的这种明显的这种低落，做事情的缺乏兴趣，然后感受不到快乐，而且他可能会有很多比较这种消极悲观或者自责的一些念头，可能吃饭睡觉也不如以前规律和好了，这都是常见的一些症状。但是还是会有这个群体特定的一些症状，因为他们都是上学的年纪，比如说厌学，上课的这种效率的一个下降，学习成绩的一个明显下降就会变得很突出。再有的话就是人际关系的不良，这种人际关系就不仅表现在家庭里，他可能跟父母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逆反， 就是剑拔弩张的是吧？ 对，会非常暴躁，就可能会被误以为就是你是不是到青春期了，脾气渐长了，或者是不是认识什么坏的朋友了，学坏了。然后在学校里的话就是可能跟同辈的这种同伴关系也会紧张，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在学校里也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受欺负呀、霸凌的这种现象，也是导致他们抑郁的一个原因，然后从而的话他们在学校里可能跟这种同辈的群体会越来越疏远，更多的是他倾向于独处，不与别人来往，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群体常见的一些现象了。 这些现象，那您说这个是因为比如说青少年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他学习压力过大，或者是家长里边对于他的这种不理解关心不够所造成的这样的现象比较多吗？ 是，我想就是说，其实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家长来讲的话，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是学习压力是不是太大 学 了， 习压力大 你应付不了了，或者说有的就孩子可能本身就很优秀，一直都是学霸，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可能就不考100分，不考99，他就不能满意。 就是家平时班级排第一，突然之间排到第三了，心里边就接受不了，是吧？ 对，就家长可能会认为就是孩子就太好强了，自尊心太敏感了，会这样去做解释。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就抑郁焦虑，它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导致的，它都是综合的因素导致的。那从咱们最容易关注到的这种心理层面来讲，可能就是外界的这种压力、同伴的这种竞争，包括说家庭环境的一些不和谐、不和睦，可能家长跟这个孩子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存在很多代沟，甚至说家长对这个孩子过于的严厉，只关心学习而忽略了他这种心理的成长。这是心理层面的因素，但是也是就是说抑郁焦虑依然是有生理层面的因素。那现在孩子比如说这种学业包括课外辅导各种压力太大了之后的话，他自己的这种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他可能只能保证，因为初中生我们是推荐9个小时的睡眠，实际上就大部分我听说下来也就是7个小时左右。 对，这个 睡眠时间， 睡眠可能保证不了那么充足，是吧？ 对，然后他们也不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就说可能有很多时间，写完作业还能跟同伴一块玩一玩，闹一闹，做做游戏，周末的时候还能出去走一走。他们可能现在这些课余的时间，更多的就在家里学习，或者就说去做一些这种课外辅导、额外的这种作业来提高成绩。然后从他们这种竞争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从这种升学的压力确实也是比过去大了。所以就种种原因的话，就是如果他本身有这种生理素质，就他生理上可能说在他这种青春发育期，内分泌啊，然后自身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还发育不够成熟，他本身就对这种外界的压力应激创伤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在这种敏感的基础上的话，他又没有得到这种充分的休息和调整，那就像这一压力一点一点 累积哈 啊，会有压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 这个一般情况下，在您的门诊当中，是学生就是自己去，比如带着家长去找您看门诊，还是家长觉得我们家孩子实在是不行了，这个确实学习退步比较严重，带着孩子来找您，这个哪些比较多呢？ 两种情况都有， 都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过去觉得就最遗憾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他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就诊之后的话，孩子会跟我讲，就是可能他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已经是高中甚至上大学了，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些感受，我曾经跟我的家长讲过，但是没有被他们当回事儿，也没有带我去看，啊，或者就敷衍我几句就过去了，可能当时呢症状也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就忙着学习，慢慢的其实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然后就越来越重或者时轻时重。那某些时候发生一些特定的事件之后，比如说到或者到一些人生的关键时期，高三啊，或者像上大学以后新的环境不适应，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就会呈现了抑郁症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可能说我们去诊断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只是这几个月特别不好，其实大多数孩子往前追溯的话，很可能就是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出现这些问题了。 哎呀，所以说到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累加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就是先开始从一个情绪不高，然后抑郁的这种所谓的情绪，到最后的这个抑郁症状。 是可以这么理解。过去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抑郁症是心灵上的一种感冒嘛？当然这种说法有它不一定的不太准确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它可以比较好的去描述，就是说我们人去得感冒也不是说就是受凉了，或者病毒感染，首先是你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那在这种机体免疫力下降的过程中，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临界点，那过了这个临界点你就会生病。那如果在这临界点之前你去增强体质了，充分休息了，保证营养了，对吧，保证你的衣物穿着了，那可能就不会得感冒。抑郁症其实也是一种类似的现象， 就是你得自己调节，自己来增强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是吧？ 光靠自己肯定是不够 的，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群体是儿童青少年群体，就是他们的这种自我意识还在这种萌芽或者发生发展阶段中，那他就说从他的这种成长啊、生活经历来讲的话，他的社会阅历是特别少的。当然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话，又是一个信息量极大丰富，他这种信息量来源太多了， 包括这些智能手机啊，互联网，它会远远的比我们就说这些孩子的父母或者更早的这种长辈，他们就在这个年龄经历的那个时代会特别的不同。 嗯， 所以这种大量的这种信息量的涌入，然后他又没有这种足够的这种人生阅历、社会阅历去支撑，就会发生这种矛盾和冲突。 嗯， 那这种矛盾冲突也是导致他们出现各种各样情绪心理问题的原因。 嗯，所以家长是不是就显得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一些，就是因为他朝夕相处，然后应该能发现孩子的一些不良情绪。 是的，我们在跟这些家庭接触的过程中感受也特别明显，就如果是这个孩子生病了，可能家长至少两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是或多或少有问题的，或者说他自己就有这种抑郁焦虑的问题，只是没有察觉到，或者的话就是他这种性格非常的这种敏感或者强势，啊，对这孩子就是没有及时的给予这种理解、沟通、关爱和支持， 嗯， 而导致这种孩子他的情况越来越恶化。 嗯，一方面是家长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另外就是在沟通技巧，包括这种培养技巧啊，这养成教育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学校需要学习更多关于心理健康、抑郁症方面的一些知识，是吧？ 是的，尤其像现在孩子们就是学业这种竞争啊，升学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很多家长也是因为这个，他也自己也处在这种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可能就不断的就像这个拿着一个鞭子一样，在鞭策着自己的孩子前行，他自己每天也是就是说会想到很多这种升学方面最差的一些后果，他自己这种焦虑都不能缓解，他就会施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所以这个就容易让家长和孩子成一个虽不良的，或者说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心理之间的互动，是吧？ 是的，本来应该是朋友， 哎 啊，同伴是应该是战友，但实际上就变成了 敌人。经常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刚才原来说这个不辅导学习的时候父慈子孝，一辅导学习的时候鸡飞 狗 跳，就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哈。 是的，太普遍了， 太普遍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家长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心理筛查纳入到体格检查当中，我觉得也算是给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能够早发现孩子的这种不良情绪或者说抑郁症状，显得就更为重要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单靠这个学生的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知识比较匮乏。那目前比如说这种筛查，从咱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学生的这种筛查，因为我们知道抑郁症当中成人有一个隐匿型抑郁哈，就是特别微笑，天天特别开心，其实 学生也有啊， 学生也有是吧？ 对 啊，学生这方面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家长说，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天天挺乐呵的啊，怎么就一筛查出来成了抑郁症了，这个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是吧？ 是的，确实，就如果说我们就是大规模大面积的要去做筛查，就目前现有的就是我们能马上用到的工具还是一些自测量表，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医生的这种人力铺下去为每一位学生做筛查，所以这些自测量表也会有它天然的缺陷。那如果说孩子对这些里边的问题的条目，尤其是岁数更小的孩子，他的条目的理解可能就有问题，那他答的是不一定准确的。另外的话就是孩子可能答这些题中的时候也可能会有顾虑，我要是真实的按照我的情况答了，会不会引起家长跟老师的额外的关注，我不想被关注， 对，老师会不会来找我是吗？ 对，甚至说会不会强迫我要休假或者去看医生，这可能从学生的心理上来讲不太容易接受，所以他们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如实的去反馈。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筛查我们现有能利用的工具的话，它是有这些缺陷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补充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更好的就是筛选出来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我们的老师啊、家长啊，一定要多去学习和了解就这个特定群体里边抑郁症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可以就从一些生活啊、学业的这种细微之处去察觉。 常见的抑郁症的这个警报啊，您正好今天也能给我们来，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应该警示家长，这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别等这个学习成绩真的落后了之后才发现，哎呀，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抑郁症了哈？ 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往往在这种抑郁症早期的时候，他成绩并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尤其是这些学霸们的孩子，他学习底子在那儿呢，他学习成绩不会引起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早期的话，他可能比如说睡眠， 还有这种他外在的这种情绪性格会发生一些转变。比如说睡眠的话，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孩子已经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了，不太会引起家长重视。但是很多抑郁症的孩子在早期的话是会有呈现出来这种明显的入睡困难，或者夜里边就做噩梦的现象多了，他会经常的醒，可能就会起来上厕所，或者早上很早就醒来不能再次入睡了，睡眠会出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再有就是吃饭，那应该长身体的时候他应该饭量是很不错的，但是可能就好像有点就是吃饭有点敷衍，好像吃什么都不那么香了。那个别的孩子的话还会有一些反向的表现，就是他格外的好吃甜食或者高热量的食品，然后就有时候就这些东西的摄入会显得超过他正常应该摄入的这种量，就比较大量的进食这种高热量食品，会有这样一个现象。还有就是像睡眠，刚才我提到的失眠现象会很多，但是也有少数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嗜睡。 嗜睡啊， 整天就躺在床上，尤其到周末的时候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了，然后一睡就睡到中午甚至下午去，这种现象也应该引起家长的一些警觉。 所以这些现象都是应该让家长注意一下，对吧？ 对。 这个抑郁症的早发现就显得特别重要，是吧？ 就是既重要又很难， 很难 啊。然后从孩子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行动上，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呢。如果说他平常有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长会把这种兴趣爱好归类为好的啊，可能出去运动啊。然后健身啊，或者学一个什么才艺啊，这种兴趣，或者做点手工制作，可能说玩手机打游戏就算不太好的这种兴趣，这么去分类肯定不对，但是确实也要关注，就是说因为像这种游戏互联网，就是往往是这种抑郁的孩子他去在自己心情很消沉做不下去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用来消磨时间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说发现孩子在这些事情上投入大量的时间，甚至就怎么叫怎么管都有点不听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他看的东西可能又没有什么营养，就确实也要引起一些注意了。 有点像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手机的这种情况，是吧？ 对。 所以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哈。这个青少年的这种抑郁症的筛查哈，在咱们原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曾经考过吗？ 筛查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会选择一些试点的校或者试点的区，就说有限的规模之内做过，就说比较普遍的还没有去做 过 啊。但是就说咱们国家也组织过一些这种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我们叫流行病学调查，那这可能就是在这个年龄段里边，我们要通过这种统计学的方法严格的去抽样，比如说每那个10000人里边抽多少，然后有一个这种抽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对抽样的这种个体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这种访谈，来判断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从而推算出整个群体他的患病率是多少。那现在大家可能近期也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一个就是咱们全国的这种青少年的这种精神心理的这种流行病学调查，那可能说报告说17%左右这种青少年他是有精神心理类的问题，那其中抑郁的话就确诊的抑郁是占到2%，那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好。那前些天那个中科院也发表了一个叫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报告，那里面又会提到一个就比较我们听起来比较可怕的数字，就是这个青少年抑郁的这种检出率已经24%多，然后其中就比较重的是7%多，这已经是明显的就是高于我们成人的这种检出率和确诊率了。我们成年人的话就是抑郁症就前几年那个北京大学第6医院组织这个全国流调的话，成年人终身就一辈子里边他出现一段时间得抑郁的这种百分比也才6%多，那一年之内就当前他可能有抑郁的这种情况的话只有3%多，那所以就是说从这些数字来看的话，青少年群体可能还比成年人要高。但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因为他报告的我们叫检出率，也就是他可能是利用一些这种量表，并不是这种医生的身份去给他做确诊的，所以这是我也觉得有必要去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包括我们的家长，就是我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些测定的量表，可能分数显得有点高，这不代表您家孩子真的出问题了， 是 他可能是由于对这种题目的误解，或者说他就是刚刚考完一门试考得特别不理想，或者刚跟同学吵完架， 或者刚被家长批评过，他今天就是心情不好，他答完了可能看起来就是很糟糕的。 嗯， 那所以就说我们这种抑郁的诊断的话，还是要经过专业医生的判断。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些量表检出了似乎是有问题或者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就应该积极的找这种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详细的判断。 嗯， 我们还会有很多详细的检查。 对，所以我觉得张主任所说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不要单纯的依靠量表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得了抑郁症。而且这个量表呢，现在这个信息渠道比较多，我看网上也有哈，然后那个拿出来一看，甚至于有一些条目设计的特别不好，我看有些还是就是70年代，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可能流行的一些量表，现在在网上也能找着。如果家长这方面辨别意识不强，包括我们的专业能力、专业技术也不强的时候，就容易就套用了一个比较不太好的量表，是吧？ 对的。所以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太方便了，然后我们可能上网一搜索就蹦出这样那样的量表来，蹦出这样那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医院。 对 啊，可能就导致很多这种理解上那种偏差，甚至被误诊，错误的诊断，这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真的怀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出现抑郁这样的症状，或者说真的是一定要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这种评判，是最为重要的。 对的。而且建议要去正规的医院。像目前来讲的话，就咱们城市里边三级甲等医院肯定都是有精神心理科，它或者叫心理科，或者叫精神心理科，或者叫心神医学科，就名字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大概一看就知道，它是可以来咨询和就诊 是 这方面疾病的。 包括像北京安定医院也是这方面的专业医院了，是吧？这是国内的权威了。所以我觉得去找专业的医生做专业的诊断，这比我们有些家长焦虑哈，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在网上随便找找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真的是抑郁了。因为一旦确诊为抑郁的话，这个治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的这个治疗大概得多长时间他才能够，比如说能够治愈，能够治愈吗？就是真的就抑郁症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您，这抑郁症是能够治愈的， 能够治愈的 它是一种完全可以治疗的疾病。现在就说抑郁症的这种整体的治疗率是非常低的，那前些天刚公布的数据，也就是不到10%的抑郁症患者他是真正去就诊和接受治疗的。 哎呦，不到10%是吧？ 对，而且这里边他可能还去的有不正规的，或者他没办法去坚持系统治疗，所以就真正得到有效和系统治疗的患者比例非常非常低。这也是我们很遗憾的，也是不断的想去进行这种宣传和推广，就希望大家能理解和意识到，就是抑郁症的治疗它现在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有效的这种方式。也不用把这些治疗想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还有一些理疗，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医生会根据这种患者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甄别，就是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来医院就都有病，然后有病就都要吃药，然后吃药呢都有副作用，然后会把大脑吃傻，这都是误解， 这都是误区了哈。包括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说，我们家孩子抑郁了之后是不是就得休学啊？就是上学可能都上不了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这是确实会有很少数的这种确实比较严重的这种抑郁症的孩子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经过医生的判断，他的病情目前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们一定要把治疗保障他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个时候该休假该休学还是应该果断一些。那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的情况是不需要 休学的哈。 对，不需要的， 基本上就是心理治疗，实在有些严重是不是吃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对 吧？ 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话，心理治疗是摆在第一位的。就不管就说我们判断他需不需要用药，心理治疗都要做， 都要做，是吧？ 对。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听专业的大夫，然后来给您排这个治疗方案，是最重要的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副教授张林大夫，在这个关于抑郁症，尤其是学生的抑郁症的体格检查，现在纳入到这个体检当中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有关方面的这一些知识，也非常感谢张林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好的，那非常荣幸。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